Thank you.

们一家人欢聚在一旁，父子义，夫妻情，你怎能忘？ 前只对夫一人。 相依忘不了，见强人气得我要退呀奔。嘿，我走至近前用口吹，他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听妻令娶妻难不娶。第二罪，自享荣华绑妾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含气一死，你这无情无义让我后心。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啊？文不知犯了王法当鬼厉害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，光明也不饶，你这不义之人。 还敢将我放公堂之上，休放地牢。 陈世美羞慌啊，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公和孝，你身上穿的是马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怕分毫。气氛不过将你打， 一族叫你命安逃。 打陈世美特狂傲，好巧公堂放你跳，你命寒气去亲戚，开封大堂还不到。 你错了，我拆寒气你们谁知晓， 先有相连亲厚道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。 你是驸马道，你就是奉子龙孙我功劳，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藏在荒他的王龙袍，抛起双亲不能动，臣驸马 包明公， 臣石梅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最难饶，怒气倦了臣石梅，大家去。 先炸了！ 国安宁。皇姑不在，自持不来到开封，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他转回府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相恋将他都杀妻，彼此最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到外边换来，我要问问你。 红玉，我要原告这门官司安排，将回过头来把相恋将。才叫战过黄国龙凤将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 是 马家主，我妻子冒人专心礼物，转眼夫妻成亲，当时在我一看，生下一女还有一男，就要巧见来这边见皇姑不下跪，一次来那一番，论国法我应该一下跪，论家法你还应该 讲的是真理，你偏偏靠打李姑姑。 我今要打香莲女，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。 要打要打，我是要打。 不能不能，你不能。 你随我打本见国泰， 很有理，哪怕见朝廷，我让你。 站起来，起来我 功， 我只选赵敢闯进， 只因唐鼓响连城，微臣即是黄家龙，当与黎民断冤情，只因唐鼓响连城，微臣即是黄家龙，当与黎民断冤情。